039。 北京时间23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潮起潮落，斗转星移，看历史更替。古往今来，风生水起，数风流人物。上下五千年，以史为鉴，博古通今。读史有学问。 朱元璋驾崩后，建文帝削夺藩王兵权，他在生死存亡之际绝地反击，起兵靖难。编著《永乐大典》，派郑和六下西洋。他在登基后励精图治，打造出一个永乐盛世。楚魏之争愈演愈烈，白莲教之乱无法平息。他虽有赫赫功业，却依然面临着巨大挑战。读史有学问正在播出《永乐大帝》，全景展示铁血君王的问鼎天下之路，再现一代帝王的传奇人生。 上回我们讲到，紫禁城三大殿起火，永乐帝也大病不起。永乐帝认为三大殿起火是因为自己行为不当，遭受上天的惩罚，于是他命令大小官员直言朝政，而很多朝臣都上奏说这与永乐帝执意迁都北京有关。朝臣将三大殿备焚和迁都北京联系在一起，永乐帝还是有心理准备的。起初他出于鼓励进谏之虑，还对此温言褒奖。针对朝臣对粮草运转不便的抱怨，他甚至召来户部尚书夏元吉，谋划在运河沿线的徐州、淮安、济宁等地设置官仓，让百姓可以就近将粮食运到彼处，以免其需直接运抵北京的辛劳。可让他始料未及的是，这种态度反而给那些反对迁都的朝臣们巨大的鼓舞。他们见永乐帝如此，以为他位于天意，态度松动，于是在接下来的一段日子里，表达对定都北京不满的奏本蜂拥呈上，其中言辞激烈者甚至明言京师金陵乃太祖钦定，不应废弃，要朝廷还都南京。眼见的形势愈演愈烈，竟有一发不可收拾之势，永乐帝再也坐不住了。这天下午，朱高炽正在文华殿和杨士奇叙话，马云忽然跑来禀报道，皇爷有旨，请太子爷速去乾清宫。朱高炽见马云神色有些慌张，于是问道， 父皇怎么了？召本宫所谓何事啊？ 马云垂着脑袋说道，这个奴婢也不晓得，皇爷一直在御书房里批阅奏本，太孙和杨学士也在里边随侍，批了一半皇爷就突然发脾气了，紧接着就让奴婢来宣殿下。 嗯，批阅奏本？ 朱高炽一想，最近百官议论汹汹，多将三大殿被毁原因归咎于迁都北京，上的奏本也多涉及此事，想来是那道奏本言辞过激，惹恼了父皇。可是这和自己又有什么关系呢？难不成这里头还牵扯到了自己？思及于此，他猛地一惊，赶紧理了理衣冠，随着马云前往乾清宫。刚进宫门，便听得书房里传来了永乐帝愤怒的咆哮声， 待进入房门，只见他满脸的怒容。杨荣和朱瞻基捏着脑袋，一声不吭地站在书案前。见朱高炽进来，永乐帝鼻子里喷出了一股粗气，说道：“ 哼，济世中科仙，御史河中，郑维环，此三人之职，可是你所受啊？” 朱高炽不知道什么事，只得小心翼翼地回答道：“ 回父皇，是儿臣受的。他们原先都是各州府的教谕，儿臣听闻他们才学兼优，心术端正，所以在一年之前受了他们言官之职。” 这几年，朱高炽逐渐开始主持部分朝政，一些普通朝臣他都有权任免。 哼，才学兼优，心术端正。 永乐帝冷笑一声，随即抓起案上的一道奏本扔给朱高炽，说：“ 睁大你的眼睛瞧瞧，这几个家伙都写的是什么东西。” 朱高炽心惊胆战地拿起奏本打开，略过前面的套话，一段触目惊心的文字映入了他的眼帘。董子曰：“道之大源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太祖召见大明，定立制度，以为我大明万世之道，后世子孙莫不当尊奉。系建文君矫改祖制，以致天下震动，民怨沸腾。陛下以维护祖制举义，建作之初一扫建文弊政，重续洪武旧制，海内贤达闻之，莫不欣然称善。纵观近年陛下施政，有违太祖之道多矣。安南为太祖钦定不争之国，然陛下争且纳之；生息乃太祖持衡之策，然陛下抑之；金陵乃汉家冤薮，太祖依之以取天下，定为大明万世之都，然陛下弃之；今三殿被焚，实因陛下变太祖之道所致，故欲平天怒，当敬天法祖，罢废逆天之政，重回洪武正道，如此方可安民心，为天意。”看完了这一段，朱高炽汗如雨下，惊得几乎晕厥。这不仅仅是要还都南京，这是要彻底的推翻开拓振兴的国策呀。父皇操劳半生，缔造出现在的永乐盛世，用的就是开拓振兴的国策。而这三位言官的奏本当中，父皇的这些作为全成了离经叛道之举。他完全可以想象此时父皇内心的感觉。永乐帝恨恨地对他说道：“ 怎么样，看看你提拔的好人才，竟说朕是背离天道。” 朱高炽此时肝胆俱裂：“ 父皇，儿臣有错，儿臣有错，竟使此辈小子充斥朝堂，妄议是非。”“ 哼，岂止是妄议是非，简直就是颠倒黑白。与君王而言，天者当指治人至善之理，所谓天不变，是指人善治理不变，而道者乃指求人求善之准则，即为中庸。道不变乃是言中庸之道不变，至于治国之策，不过是将中庸践行于世之技法而已，二者各有所指，岂能混为一谈？此辈小子读了两年经书，自以为满腹经纶，却连天道究竟为何都不能知晓，也敢来信口雌黄，简直岂有此理。” 永乐帝愤怒地解释完天道，又对朱高炽说道：“ 朕问你，当以何罪处之啊？” 朱高炽一下犯了难。其实他虽然惊恐，但那只是惧怕永乐帝的威望罢了。对于科仙他们的观点，他并不反对。与永乐帝不同， 这位皇太子一直对开拓振兴的国策颇为不以为然。在他看来，父皇这种无节制的连兴大举，直接导致了民生的疾苦，所以就其本心，他也颇想纠正父皇施政的偏食，回复到洪武朝休养生息的老路子上去。正因为存了这份心思，他这几年来一直在网罗与自己想法一致的人才，柯仙这几个人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被他选住擢入朝堂的。只是按照他的计划，现在招这些人入朝只是为了培养磨练，待到自己登基之后才会大用。他万万没有想到柯仙他们如此气盛，竟趁着这次永乐帝下旨求直言的机会，就把改弦更张的主意全盘托出来，而且言辞还如此的激烈，这一下子就把他逼入了死胡同。 聆听时光里，静听风雨声，上下五千年，读史有学问。 现在朱高炽面前有两条路，第一是秉承父皇的心意，主张严惩这几个言官，可这又有违他的本心，可若不然的话，那就得顶撞父皇。他一直深深地惧怕永乐帝，今天他老人家又正在气头上，这个时候跟他唱反调，肯定是自讨苦吃。犹豫不决之下，朱高炽索性拱手说道： 父皇，儿臣愚昧，还请父皇圣裁，此辈皆为你所选拔，既然有罪，便由你处置吧。 永乐帝冷冰冰的一句话又推回了给他。永乐帝坚持要朱高炽来定罪，这让他有些意外，但一旁的杨荣却已经明白了，一直以来皇上和太子在国策上就存在分歧，此次柯仙他们联名上书全盘否定开拓国策，皇上愤怒之余也怀疑这会不会是受了太子的指使，毕竟这三个言官都是他一手拣拔的，所以皇上才会用这种手法来窥视太子的心意。想清楚了其中的端倪之后，杨荣觉得事态严重，本来太子不认同开拓国策，这一点上皇上也心中有数，但是由于他性格仁弱，皇上相信即便他心里有所不满，继位之后也最多只是做些修正，绝不至于废止，反正皇上已把希望全都寄托在了皇太孙身上，就算太子有所改弦更张，等到太孙继位，他也会把大明拉回到皇上设定的轨道上来。但是皇上的容忍有一个前提，就是太子更改国策的力度有限，如果他把开拓国策看得一无是处，继位之后就彻底的推翻，那就意味着这些年打下的基业全部付之流水。如果真是如此，那等到太孙继位时，即便他有心重启开拓，恐怕也会力有不逮，这种局面皇上当然不能接受。现在由于柯仙他们的冒失，皇上对太子产生了怀疑，如果柯仙他们的举动真是由太子授意，那只能说明太子对于改国策已经到了迫不及待的地步，要真是如此的话，皇上对太子的认识就会彻底颠倒过来，那他这个太子之位能不能保得住还真就说不准了。杨荣为太子感到担心，虽然他一直是开拓国策的支持者，但这并不代表着他希望朱高炽被废。一则杨荣身兼詹事府之职，对太子颇有了解，他知道这位太子虽然有着自己的想法，但也绝不是强横顽固之人，更不会断送永乐帝的千秋大业。以太子的性格，他万无胆量唆使柯仙他们上这道奏本，只是皇上现在不这么想。见太子仍然懵懵懂懂不明就里，杨荣觉得有必要给他提个醒，略一思忖，他对太子说道： 这柯仙、何忠、郑维衡妄议朝政，污蔑陛下，若任由此辈死刑，恐后患无穷啊！殿下当研究其罪，以补先前失察之过。杨荣一个失察，便将朱高炽和柯仙他们撇清了关系，而后患无穷一句又暗含警示之意。朱高炽也不傻，听了之后稍一思索，便明白了其中的深意，心中不由一惊。事已至此，他也只得咽了口唾沫，说道： 这柯仙、何忠、郑维衡居心叵测，当革出其职，永不叙用。 听了朱高炽的决断，永乐帝紧绷的脸颊终于松弛了下来。其实他也只是想以此来试探太子，并不是真的要他定夺。现在既然太子的回答符合了自己的心意，那他心安之后就要拿出自己的想法了。 革职未免不合情理了些。 啊？永乐帝这句出人意料的话，不仅让朱高炽，就连杨荣都大惑不解。就着皇上刚才的意思，分明是要严惩这三位言官，可是为什么片刻功夫过去，他又说不合情理呢？永乐帝见他二人疑惑，于是解释道： 他们都是言官，进谏乃是其职守，本就不当受罚，何况朕在敕旨里也说得明明白白，百官可以各抒己见，言者无罪，要是真罚了他们，那朕岂不是自食其言啊？ 那父皇的意思是， 朕不仅不罚，还要嘉奖他们的直言，升他们的官。 升官？ 朱高炽和杨荣听了都张大了嘴巴。永乐帝冷笑一声说道： 三人敢于反言直谏，忠勇可嘉，朕决意擢三人为六品知州，外放交趾任职。 闻言，朱高炽和杨荣恍然大悟，何忠、郑维衡现在是七品御史，柯仙则是八品给事中，将他们升为六品知州，乍听上去还真是讲业，但问题是他们任职之地是交趾，交趾是新收复的蛮夷之地，并且叛乱不断，从来都被官员们视为畏徒，往往宁可辞官也不愿意前往上任。前两年就发生过几次新科进士因得知被派往交趾而抛弃功名打道回府的事。永乐帝把三个人扔到交趾，分明是整治他们，可偏偏表面上还给他们升了官，丝毫没有违背自己在求言敕旨当中的承诺。永乐帝对这样的处置感到十分得意，他对杨荣说道： 杨荣啊，你退下去之后即刻拟旨，明日便发给他们三个，这些个清流啊，既是整日以忠直自诩，那朕就让他们好好的为朝廷尽忠。 说完了话，他的脸上露出了一丝戏谑之色。朱高炽和杨荣听了心中苦笑连连，但表面上也只能拱手应诺。事情有了结果，朱高炽和杨荣便要告退，当他二人行礼时，马云忽然跑了进来： 皇爷，皇爷，兵部方大人求见，说是开平有紧急军报。 啊？殿内君臣三人都是一惊。自从七年前二征漠北之后，边塞一直十分平静，现在开平突然传来紧急军报，这不是什么好消息。想到近来鞑靼蠢蠢欲动，派去漠北赤月阿鲁台约束部署的使者也迟迟没有回音，永乐帝的心顿时一紧，马上说道： 快，马上叫方兵过来。 是，马云答应一声，旋即跑了出去。朱高炽和杨荣听得此信，心中也是很忐忑，于是留了下来。 君臣三人沉着脸等了一会儿，方斌进入房中，满脸紧张地说道：“ 陛下，成安侯郭亮发来急报，朝廷使臣被鞑靼扣留，阿鲁台现在正鼓动漠北各部，想要来年南侵中原呢。” 说着他递上了一封军报。永乐帝接过军报浏览了一遍，随即啪的一声拍案而起，恨恨地说道：“ 真是给脸不要脸，这个阿鲁台他活得不耐烦了。” 杨荣见永乐帝面目狰狞，一副怒不可遏之态，立即意识到接下来要发生什么。果不其然，永乐帝将手中的军报紧紧一捏，咬牙切齿地说道：“ 朕迁都北京，为的就是要驯服这群反复无常的狼崽子，鞑靼倒是很会挑时候啊。” 接着他指向马云大声说道：“ 给朕传旨，明日举行廷议，商议讨伐鞑靼，朕的宝剑要用阿鲁台的血来洗了。” 在安享了七年的太平之后，大明的边塞再次紧张起来。遵照永乐帝的旨意，兵部接连行文长江以北各卫所的军事向北京集中，户部也开始在各地筹措粮饷。兵部尚书方斌亲自出京查看边塞各地军械储备。永乐帝的旨意说得很明确，所有准备必须在年底之前完成，明年一开春他便要带兵出塞，三征漠北。到了九月底时，方斌结束了巡查，从山海关返回北京。此时永乐帝已经出城到了京畿一带去检阅京卫。方斌进宫向朱高炽缴完旨，连家也不回，便到天街两旁的大九卿衙门一阵串门。待到户部衙门时，夏元吉正在牵押房署事，听得诏令禀报，赶忙出门相迎。刚到仪门之前，便见方斌满脸愁容地走了进来。见到方斌，夏元吉赶紧拱手笑着说道：“ 哎呀，方大人来得正巧啊，得知你回京，我正要和你约期会集，没想到你这就先来了。” 方斌干巴巴地笑了一声，算是作答，随即说道：“ 啊，哈哈，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去你直房里谈吧。” 见到方斌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夏元吉于是不再寒暄，直接将方斌引到直房。待到下人们上了茶，夏元吉把门关好之后转身问道：“ 方大人前来所谓何事啊？” 方斌掏出手帕擦了擦额头上的细汗说道：“ 韦哲啊，我来是想问问你，这出塞的粮饷筹得怎么样了？” 听得方斌之问，夏元吉先是一愣，继而发出了一声叹息，摇着头说道：“ 哎，难呀，这几年营建北京，已经把我们户部的家底儿掏得是干干净净。现在北京宫室虽然已经建成，但南京大报恩寺、湖广武当山仍然在大兴土木，耗费无算。上个月郑和再次出使西洋，这已经是第六次了，一下子又用了100多万贯，加上交趾那边战事一直反复，20万大军粮饷供应全靠中原转运，这么多项加在一起啊，我收上来的那点税银都来不及捂热乎，就有流水一样的花出去了。这次皇上御驾亲征，命令户部筹钱200万贯，粮280万担，可现在呀，我这满打满算也就只能筹到一半，剩下的那一半实在不知道上哪儿去讨啊。眼瞅着这年底就要到了，到时候啊，我还真不知道怎么跟皇上交差。大人您没发现吗？您出京这些日子，